明白我你不可变真，让两心拖拉于一生，留住你一晚，与想换个方式爱着我的女人，从未最想真，是肯你会感抱着情人，来深深的再忍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。 大家好，我是孙燕姿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。 Start to make it better.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不一样了。我们那会儿吃饱了就得，现在就不一样了。就是所以说呢，有些想法是正常的。 360公司创始人周鸿祎， 不怕失败的人，从失败中去总结经验教训，我觉得你才可能去真正的坚持创业。我们因为害怕失败，所以我们不敢去尝试。所以找嘴上说要创业，找工作的时候我们很希望进到一个保险箱，我们找工作的时候我们很在意工资，我们很在意待遇，一个单位多给我2000块钱，我绝对不要，绝对去一个高工资的地方。但我没有想想说，其实我得到了什么。我们太多的决策都是因为我们害怕失败。 969聚焦历史上的今天， 今天九六九，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云奇，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。1137年8月1号，法国卡佩王朝国王路易六世逝世。1714年8月1号，英国安妮女王逝世。1744年8月1号，进化论的奠基人拉马克出生。1774年8月1号，约瑟夫·普里斯特利发现氧气。1914年8月1号，德国向俄国宣战。1920年8月1号，印度圣雄甘地为反抗殖民统治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。1927年8月1号，周恩来、朱德等领导北伐军在南昌起义。1977年8月1号，中国机械工程专家程孝刚逝世。1997年8月1号，苏联钢琴家李赫特逝世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我是云奇，我们下期见。 决定了引我走向美丽绿洲的方向，我迷失游走在时间的交换，为的只是要找到星星的路。我被你的爱唤醒了灵魂，却也用无情叫醒我那看得诚恳，谁知道爱不得，我为你恍惚失魂，凝结的空气稀薄，陌生的气氛，我束缚在你的旧爱，莫名的奢求你的昨日今日未来，我束缚在只有月亮的阴霾，就在这深夜里，我轻抚你的伤害，和你的伤害。 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